两款车型都将在本届的芝加哥车展上正式亮相。顾名思义 ，Ram 1500的 Cooper Sport 采用的是全新的同色珍珠车漆，使其看起来是非常独特。同时呢，新车采用了黑色的 logo 以及前发动机舱增黑色拉花设计，凸显了整车的运动性。此外呢，新车将根据驱动形式不同，将分别匹配20寸和22寸的抛光铝的轮毂。随着各大车企的正式开工，长城、吉利在2月6号纷纷公布了各自1月份的销量情况。综合来看，两家企业都实现了增长，长城同比增幅达到了0.71%，而吉利则更明显，达到71%。下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各家的销量情况进行具体描述。整体来看，长城汽车在1月份总销量完成了91233台，较去年的95940台增加了0.71%，增长态势微弱。而这其中出口方面，1月份出口达到了1847台，较同期增长了54%，表现不错。分类来看 ，SUV 领域1月份实现了8万多台，同比增幅了9.93%，占长城总销量的89.4%。轿车方面，由于 C50 已经是停产，所以说仅限 C30 一颗独苗，而1月份仅完成了525台，较同期下降88%，近况惨淡。日前呢，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全新的科尔维特的路试谍照。根据此前的曝光消息，该车将搭载 LT 6.2升 V8 自然吸气发动机，并首次采用中置布局。据悉，新车将在2018年北美车展上正式亮相。在动力方面，根据此前的曝光消息，新车将搭载一台使用的是 DOHC 的配气机构的 LT 5 6.2升 V8 发动机。同时呢，该车也将是科尔维特自1995年后重新使用的 DOHC 配气的机构的首款车型。今年2017年底特律车展，除了各大车厂带来的车型之外，每年都会颁布的年度风云车也照冠出炉。除了年度风云车之外，今年评审还选出了车展上拥有最美车灯的车型，并颁布了2017年的 Eyes on the Design Award 最佳车灯的设计奖。荣获今年2017年的 S on 的最佳车型，包括日产的 Vemotion 的 2.0 概念车，起亚旗下全新跑车的 Stinger， 大众第二辆 ID 概念车 Boots， 以及雪佛兰 SUV 的 Traverse。要能入围最佳车灯设计奖名单，必须要具备创新、美观、独一无二的特点，才能够获得评审的青睐。自从2012年在北京车展上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之后，兰博基尼的 SUV 车型 Arus 的就一直吊足了大家的胃口。而不久前，兰博基尼 CEO 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时候，亲口承认这一款 SUV 将于今年的4月份正式开动生产线，接下来的新车信息将陆续公布，而最终确定的量产版车型也将出现在即将开幕的日内瓦车展，成为了大概率的事件。照此进度，最早在2018年，充满热情的中国富豪买家们就能够购买到这一款兰博基尼的 SUV 了。 Thank you.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今日新车闻，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首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今日新车闻，这一条消息呢是我们最近跟这个交强险看一下能不能成为够全国的一个潮流哈。少了一枚小膏药，北京试用交强险目前已经是开始电子化了。您的交强险的保单放哪儿呢？手套箱、扶手箱、后备箱还在家里。再以后这一张累赘的纸可能终于不再会缠绕给我们了。在去年开始呢，2016年12月28号，北京市作为电子保单试点的正式交强险和商业险的电子保单方案，意味着经济车辆在交强险进入无纸化时代。不过身边有不少朋友在年初续保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小疑问，今天我们就一块儿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电子保险的保单也不是陌生的事物，早在2014年的年底，深圳和厦门就同步启用了电子化商业险单的保险业务。按2015年国内开始启用车险电子发票业务，直到去年年底，交强险的电子化才代表着国内车险无纸化时代的即将到来。交强险电子保单的三样物件都在，只是变成了二进制文件，包括保单、车船税的纳税信息、电子交强险标志，以及作为作用和之前的纸质保单和车险标准法律效力是一样的。您终于不用在年检验车和过户等流程当中满车找交强险的保单了。那保单电子化之后，投保过程和之前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通过保险公司门店、官网、电话、车险等渠道购买就可以了。目前呢，电子交强险保单的标志仅在北京地区试行，所有要求上交强险的车辆均为试行范围，小客车、大客车、货车、摩托车和特种车及需要在公路上行驶的农用车车辆都可以办理电子保单。那此前投保成功之后，或当时会邮寄一份纸质保单回来，而在电子保单之后，一般来说可以在投保的时候留下常用邮箱，保单就会以邮件的形式发到邮箱当中了，需要纸质文件的时候打印出来就可以，或者呢在投保保险公司的官网上进行下载，实在是懒得折腾这些，也可以去保险公司业务窗口直接打印纸质保单。那如果您的车辆长期在北京业内使用，则完全不需要携带交强险的副本原件，交管系统可以自动识别车辆交强险的状态。不过如果您经常可以开车去北京以外的地区，为了避免因为没有交强险的保单而在发生事故或者是被检查时候耽误时间，还是建议打印一张纸质交强险的保单放在车内备用。另外呢，目前北京地区如果单独购买汽车商业险的话，投保成功之后还是会提供专门的纸质保单。经济车辆在北京之外的地区使用车辆的话呢，保险年标志是必须张贴在前风挡右上角的，虽然说很少对此较真的处罚，但真要较真了，你也是无言以对，对不对？那经济车辆没有纸质保单该怎么交交强险呢？最方便的就是在手机 APP 当中下载北京交警，在软件当中已经更新交强险信息查询的功能键，输入车牌号和发动机号就可以查询交强险的生效日期、终止日期和保单号，也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电话查询。另外在路上，监控系统可以自动识别车辆交强险状态是否正常，交警也可以通过系统查询交强险的状态。那外付的车辆在北京可以用保单无纸化吗？那目前呢是可以按照北京的无纸化标准进行购买交强险和商业险的，是允许的。可是在回去验车的时候就需要携带这个电子版了和这个纸质版，回去验车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忘了。另外还是要跟大家说，纸张电子化是一种大趋势，北京作为交强险电子化不试点，不免让人们看到了人性化管理向我们走近的步伐，用户的材料简单化了，社会资源也就节约了，我想会有更多的这样方便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之中。好，我们现在来听一首歌，然后稍后马上回来。 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这一时段进入超级新 K 车。 超级新 K 车， 买车变成了一件简单又困难的事情。简单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所以买车对于大家来说不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而困难呢，则是体现在了摇号方面，确实让人头疼不已。但如果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之后，选什么车又成为了消费者们头疼不已的问题。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两款价格不高但却极具逼格的车型，让你付出可接受范围之内的金额买到百万级别的品质。这两款车呢，分别是雪铁龙的 C6 2017款的旗舰型和别克君越2016款的旗舰型。那在价格方面呢，雪铁龙的价格是279,900，而别克君越的价格是在330,000左右。雪铁龙呢，本身它们在长度、宽度、高度和轴距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差距是在20毫米以内，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那在外观对比上，君越显得呆板，自带护目遮阳式的中网的 C6 车头是有所加成，而别克君越则是表现平平，不是能太能够提起一些兴趣。姿态呢，中型车的级别定位让我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车长自然不用多说了，侧身的腰线则是君越更硬气一点。那两种流行趋势，尾排的设计一直也是被纳入外观优势的考核，两车的单边双出和双边的单出设计中规中矩，体现不出来什么信息。两款车型的远光和近光均是选择了 LED 的风格，但是造型存在较大的差异，君越则是取消了雾灯设计，但是并不影响整体的视觉效果。两款车型的后视镜呢，则是相当均是集成了并线辅助的后视镜，此外无钥匙进入系统也是有配备，那镀铬装饰条有，但是位置也并不一样。两款车的轮胎，雪铁龙呢 C6 是用了米其林的轮胎，而别克用的是普利司通。在轮毂的尺寸上，雪铁龙用的是28寸的，而君越用的是19寸，备胎均是非全尺寸备胎。两款车型在外观方面的造型设计好看与否，其实都是见仁见智的。但是不得不说的是，两款车型的外观设计都是极具美观性的。雪铁龙 C6 的贯穿一体的中网绝对是主要吸睛部分，相信在看过之后也能够留存心底。而君越就不像了 C6 这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虽然不会让人有感到惊艳的地方，但是超大的车身尺寸、更偏向商务的型男造型以及三个盾牌的标识，也是足够吸引人了。在中控方面哈，两车呢均是配备了中控的大尺寸的液晶屏，并且操作系统以及操控灵敏度都是非常高的，屏显清晰度更无需多说。而功能方面，两款车型也是基本一致。如此级别的车型，三温区的自动空调那是必须配备的，再加上定位和商务舒适的用车，不仅前后排的座椅通风加热都有，那前后排的座椅更是配备了按摩功能。车门的操控区的对比呢，车窗一键升降问题是不需要考虑的。君越呢，内把手处是一个储物槽的设计，而后排的遮阳帘也是只有君越才有配备。两款车型均是有大尺寸的全景天窗，虽然说不一定作为日常通风用途，但是视觉体验也绝对是极好的。内饰的设计其实是消费者更加关注的部分，毕竟外观是给别人看的，而内饰是自己日常用车接触最多的部分。雪铁龙 C6 的内饰是简洁大方的，高端而且具有层次感，座舱的包裹性虽然没有那么强，但是舒适感却没得说。别克君越一贯商务风也依旧得以延续，但是内饰呢，整体设计感觉并不舒服，眼花缭乱一词虽然不恰当，但是感受却是比较乱。两款车的车型配置基本一样，虽然说车身尺寸存在出入，但是有一些差异可以忽略不计。买一款车的因素有很多，但是适合自己真的最重要，所以外观和内饰的设计好坏还是看客人。但抛开这辆方面不说，在终端的售价存在较大差异，但是配置却大同小异的情况下，我想消费者一定会选择性价比高的那一款。而 C6 无疑就是这两款车型当中性价比更高的那一款，虽然说君越在终端享有20,000块钱的优惠，但依旧没有办法和 C6 的售价相提并论。两款车型都是在商务舒适领域占得头筹的车型， C6 的性价比很高，君越则是美系品质加略占优势的配置，所以说选择谁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决定，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做决定吧。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超级新 K 车，我们听一首歌然后回来。 放纵了无语，为挡住你回到我怀里的被气息，但你不用着急，我会找到你、哦哦、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旅行。 我在哪里？ 下却想不起是否在梦里，姑娘家乡在哪里，竟会如此的美丽，哎呦真的好可惜，该早点就认识你。 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喜新不厌旧，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时段的喜新不厌旧，要跟各位来盘点造车百年的车企名单。从1886年世界上第一份汽车专利诞生开始，不计其数的伟大先驱曾踏上过造车之路，但沧海桑田，大浪淘沙，能够屹立百年的汽车品牌凤毛麟角。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哪一些品牌登上了拥有百年造车历史的车企名单。1886年，世界上第一辆三轮汽车奔驰一号获得了专利。同样在1886年，戴姆勒制造的世界上第一辆四轮汽车。汽车的历史是始于1886年，卡尔奔茨打造的三轮汽车奔驰一号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份和汽车有关的专利。同年，葛特利布·戴姆勒和助手威廉·迈巴赫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辆四轮汽车戴姆勒一号。 1926年，戴姆勒和奔驰合并，成为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以梅赛德斯奔驰作为品牌名称。其中的梅赛德斯是原戴姆勒公司最大客户埃米尔杰利克的女儿名字。1901年，奥古特·霍希创造了奥迪汽车公司。同年，奥迪品牌首款车型 Type A 问世。1932年，奥迪和霍希 DKW 漫游者合并成为汽车联盟。二战之后，汽车联盟被苏联占领没收，公司高管于1949年建立了新汽车联盟。1965年，新汽车联盟被大众公司收购，从此进入了崭新的时代。欧宝品牌由亚当·欧宝创立于1862年，最初以制造缝纫机起家。1899年和工程师合作，生产出第一款汽车 Opel Paint。欧宝是德国第一家拥有汽车流水线的厂商，其在1928年占据了德国37.5%的市场份额。通用汽车看中欧宝品牌的发展，于是在1929年收购了欧宝80%的股份，又在1931年收购了余下20%的股份。标志品牌创立在1810年，其以加工小型金属零件作为起点，由标志制造的钢制工具、咖啡模、盐气模具等在全世界都有很好的声誉。1890年，标志品牌的首款汽车 Type 2问世，而这一年也成为了标志汽车的元年。1976年，标志通过其和米其林交换股票，获得90%雪铁龙的股份，并且成立了 PSA 集团。1898年，路易·雷诺将一台摩托车发动机焊到自制的底盘上，从此打造出首款汽车雷诺。1899年，路易·雷诺和两位兄长联手创造了雷诺汽车公司。二战结束之后，戴高乐将军颁布法令，没收了路易·雷诺的所有资产，将企业收回国有。1999年，雷诺兼并了三星汽车和达契亚汽车，并与日产汽车结为战略联盟。1900年，埃托雷·布加迪完成了首款汽车 Type 2的设计，该车随后在米兰贸易博览会上获奖。1909年，埃托雷·布加迪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并开始生产布加迪品牌的汽车。由于经营不善，布加迪在1963年被迫关停，直到1987年才迎来第一次复兴。但从1995年起，再一次陷入经营困难。1998年，大众集团的入驻为布加迪带来了第二次复兴的机会。斯柯达最初以制造自行车起家，两位创始人合办了 Courant 公司。1906年， Courant 公司制造出第一辆的 Type A。 1925年， Courant 公司和科尔达皮尔森集团合并，随后生产的新车便以斯柯达品牌命名。东欧巨变之后，大众集团在1991年将斯柯达收入麾下。1899年，乔瓦尼·阿涅利联合几位意大利企业家和贵族，共同创立了菲亚特汽车公司。同年，菲亚特利用从 Carino 公司购买的车型专利技术，制造出了首款汽车菲亚特 4HP。 菲亚特不断的发展壮大，先后将法拉利、玛莎拉蒂等众多意大利本土品牌收入囊中。2014年，菲亚特又收购了克莱斯勒汽车，两家车企合并成了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1906年，曾经是菲亚特赛车手的文森佐·兰奇亚和朋友共同创立了兰奇亚汽车公司，旗下首款车型阿尔法在1908年都灵车展上正式发布。1969年，菲亚奇被菲亚特收购，在母公司强有力的支持下，兰奇亚在世界汽车锦标赛上赢得了10次制造商的总冠军，创造出了至今无人能敌的伟大成就。1906年，劳斯莱斯汽车公司正式成立。1931年，劳斯莱斯买下宾利品牌。1998年，宝马和大众为了争夺劳斯莱斯宾利品牌展开激烈竞争，最终劳斯莱斯被归入宝马旗下，大众收购了宾利汽车。1913年，莱昂内尔·马丁和罗伯特·班德福共同创立了班德福马丁公司。1914年，莱昂内尔·马丁在阿斯顿山上登顶，取得胜利，阿斯顿马丁由此得名。1915年，第一款以阿斯顿马丁命名的车型 Cal Scotia 问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阿斯顿马丁已经转手，2007年被福特出售给了一个新的企业集团。1902年，亨利·利兰接手了面临破产的亨利·福特公司，将其命名为凯迪拉克。凯迪拉克一词源自于底特律首任市长的姓氏。慢慢你发现，一些品牌声誉较好的百年汽车依然是历史悠久，到现在也是声誉和企业质量一并并存。也希望这一些百年汽车能够越来越好。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兴车帮全部内容了，我们在明天的时候不见不散。 欢迎试驾新兴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

着脸庞张望，舞台如梦一样。流水的年华，那些悄悄话，去过的远仿佛烟花，此刻我最应该为你唱歌。你挥挥手，我能感受，当你为我叫的时候，或许我竟用着肩头，也是因为幸福的颤抖。路不好走，你却依旧蔓延的爱，找不到理由，就像你年少时的沉默，我总无法猜透。 角落，为我轻轻摇晃，忘了最初。